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璐。在节目一开始，您将听到的是投资资讯。三大股指集体反弹，沪指上涨 1.78%， 消费板块大热。我国大幅下调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我国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已经超过12万亿元。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经理吴彦生先生一起聊一聊电信诈骗的新伎俩。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早盘三大股指高开，在次新股小米的积极影响下，三大指数拉升，而后尽管出现小幅回落，但市场气氛比昨天明显好转，资金做多意愿增强，板块个股普涨。在食品、零售等消费板块的带动下，三大股指再度冲高，板块个股普涨。尾盘三大股指持续高位震荡，市场人气进一步加强，最终沪指收于3095.47点，上涨 1.78%， 深圳成指收于10295.73点，上涨 1.88%， 创业板指数收于1743.74点，上涨 1.01%。从盘面上来看，饮料加工、零售、超级品牌居板块涨幅榜前列，海南、军工、芯片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今天是 A 股正式纳入名胜指数前的最后一天，北上资金流入放量。截至收盘，沪股通、深股通使用额度分别达到36.26亿元和30.03亿元，环比大增。同日，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出席名胜开市仪式后表示，预计会有很多资金在今天开始逐步流入市场，而港交所在清算结算的系统安排上已做好全方位的准备。好，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今天的这个普涨行情，您认为是 A 股确定底部的一个信号吗？还是后续反弹会不太大？ 好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呢 PMI 好于预期啊，这是一个偏好的。资金面方面呢，六月面临半年末的时点以及资金总体的降杠杆压力仍然较大。风险偏好方面呢，低资质的信用债的风险仍然存在，加之欧美股市的波动呢，这样的话风险偏好是受到压制的仍然。所以呢，这个市场我们认为还在震荡的这个寻底的过程当中。这个寻底呢，今天是在3000点稳住了，但将来是不是要跌破3000点，我觉得要看政策之手的力度。但是已经有一些机构呢，在往3000点以下方，比如2800点左右，也在做一个心理预期。但同时呢，我们要关注到市场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未来它有反弹的力量，反弹的压力位呢，沪中指在3130到3140，这是一个压力区。另外3170的压力也比较大，可以予以关注。因为目前应该在运行一个波段当中的第三个的到第四个的一个高点。也就是说呢，前次我们谈到过三个高点已经过，后面就两个高点，可能是一个高点比一个高点低啊，这次其实印证了这种看法。所以的话它一个是一个反弹，我们还不能认为它是一个完全的底部。 好，明天 A 股正式纳入民生指数啊，虽然比例不是很高，那么您认为短期内相关的股票还会持续受到追捧吗？ 好的，我们跟外资机构也做过交流，他们是不怎么择时的，但是一只股票如果波动率很大，也就是说它涨得，通俗来说就涨得多或者跌得多的时候，他们都会停止交易，或者是涨得急的时候它甚至会卖一些，它所以也追求一个风险的一个均值的一个计算，它会根据波动率来计算。所以的话有些没动的股票仍然是有机会它会买，这样带来股价是比较坚挺。但是它毕竟这个资金跟国内的资金比起来还是小资金，所以国内资金如果是比较担心的话，那可能有些机构甚至会趁着它涨也跟着卖一些。所以我觉得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把眼光放长一点，我认为未来是酝酿着大机会的。也就是说六月份的这个下旬，我认为那个地方可能是一个风险点，那个时间度过之后股市有个很大的机会。为什么呢？第一个，资金面方面有外资持续的八月份的流入，六月份也有流入，这是一块可能会引领一些资金有所流入。当然这个要衡量比如说美国的那边的这个对于新兴市场资金的吸纳啊，因为现在石油涨了之后强势美元，那可能有些资金呢会从新兴市场有点流出，这个需要均衡考虑一下。这是一个，但总体我觉得还是偏好的。第二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有一些炒房的资金，我有了解，就是在亿级啊亿元层面的这种资金，他们开始有点考虑到卖出房子，然后呢来对股市开始转战，所以这个是增量资金，我觉得非常好，来自于房市和来自于外资的。同时呢政策哈，我觉得加资金就能够产生一个很好的机会。政策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要做资本的强国，那么尤其开放了之后更要做资本的强国，而且要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做石油的期货其实也是为了以石油一个大宗商品，最主要大宗商品以人民币来结算，它后面埋的伏笔就是要用人民币来进行在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但这一块是动了这个另外一个大国的奶酪了，所以它最近反应很激烈，是这个原因，反反复复你可以看到在其他的一些事情上。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我们站在我们国家的角度来说，它肯定政府会有大的智慧大的战略来推进这个事情，那这样的话资本市场是受益的，股市是受益的。所以有政策有资金，我认为在六月份见到这个点之后，今年的机会就出来了。今年见到一个低点有大幅度的持续的回升，明年回探一下再见第二个次低点不会创新低的这种概率很小，那这样就构成一个年度的一个历史的大底部。我认为这两个低点后面就是持续的有一个大的一个机会，战略性的机会啊，升了。因为从2015年5月到现在也调了3周年了，我认为时间已经渐渐的成熟。因为中国的股市调的最长的就是2001到2004年，但随即也迎来2006、2007的这个连续的上涨。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虽然是要防风险，但是新的一个热心一个热情，就干什么呢，就选择优质的公司跟准他们，然后找到历史的低点的时候，然后大胆的进行建仓。 好，谢谢陈先生的分析和提醒，谢谢您。 谢谢你，谢谢大家，祝大家好运。 下周见。 再见。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这里是财富大搜索。从7月1号起，我国将进一步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将服装鞋帽、厨房和体育健身用品等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15.9% 降至 7.1%， 将洗衣机、冰箱等家用电器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20.5% 降至 8%， 将养殖类、捕捞类水产品和矿泉水等加工食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从 15.2% 降至 6.9%， 将洗涤用品和护肤、美发等化妆品及部分医药健康类产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8.4% 降至 2.9%。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全国住房公积金2017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全国住房公积金人均缴存额 1.36 万元。2017年住房公积金缴存额达到 18,726.7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06%。 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额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2017年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中，中低收入群体占 96.05%，首套住房贷款占 86.24%， 144平方米以下的普通住房占 89.20%。 住房公积金贷款以支持中低收入职工购买首套普通住房为主。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不少家长都在琢磨着如何带着孩子度过一个愉快的儿童节，儿童经济再度升温。数据显示，中国儿童消费市场规模已经接近4.5万亿元，其中儿童娱乐消费市场的规模突破4600亿元。主要消费品供需状况统计调查分析报告显示，27%的消费者关注母婴用品，认为国内市场上不能满足需求。58.6%的消费者购买进口商品的比重超过10%，33.4%的消费者购买比重超过了30%。国内儿童经济固有的发展模式需要改变，在做好安全的同时，还要关注儿童和注重家长的体验，引发家庭式消费才是儿童经济业态的重中之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楼市。自行成交二手房的买卖双方从今天起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购房资质审核。昨天北京市住建委发布消息，正式上线存量房交易网上申报平台，自行成交二手房的购房人以及买房人可以在网上申请办理购房资格审核。上周杭州余杭两个新项目入市引发了关注，由于项目所在片区一二手房价格倒挂，引发了过万人摇号几百套房的局面。此前成都出现过2.2万人摇号449套房、5万人摇号640套房、7万人摇号1000套房、西安5000人摇700套房、上海、南京、长沙、成都、杭州、西安、武汉和深圳等8个摇号城市都有成交反弹迹象。对此，地产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限价摇号导致一二手房价倒挂，投资客寻租出现，另一方面人口需求短期增加，各地竞相推出了人才落户政策，但是土地住房供应出现了不匹配的情况。当城市出现短期过热的现象，市场或有收紧的措施出台。住建部最近约见了多个城市，也表明政策有收紧趋势。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今天伊利股份激进涨停。伊利股份今天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根据现场传来的视频，此前赴美就医的董事长潘刚出现在股东大会现场。苏宁套现阿里股份获利56亿元，股价大涨 7%， 创两年半新高。格尔软件多名董监高拟减持股份，广泽股份董事高管拟合计减持不超过130万股。央企华侨城113亿收购案终止。好，以上就是今天财富大搜索的资讯部分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说到财富，我们不仅要关注财富的增值，同时还要关注财富的安全啊。都说这个赚钱不容易啊，那亏钱呢却相当之快啊。赚钱如剥蒜，你想那蒜啊得一半一半剥，剥了之后还得剥那个蒜皮儿。那亏钱是什么呢？我打了个比方，亏钱如拍蒜。一拍下去啊，这个钱就四分五裂了。所以说我们得管住自己的钱袋子啊，不能被骗子给骗走。那么今年呢，我们的一个重中之重的话题啊，就是防范电信诈骗。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经理吴彦生。吴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吴先生有一口袋啊，电信诈骗的故事。上周我们也聊得很热闹哈、啊。 是。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吧，啊，就请啊吴先生啊，从电信诈骗的真实案例入手，给大家一些提示哈。首先我们要说的呢是，房东换账号，啊，导致这个租客的房租被骗啊，是，其实这个房东就是骗子， 对， 不是真房东， 对， 嗯，有请。 好。我想咱们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收到这样的短信，就是在年底年初这个租房退房比较频繁的时候，会突然收到短信说、嗯、您好，我是房东、嗯、我的账号已经变更为这个，请在这个账号里头汇款。 嗯， 我想咱们大部分听众朋友看到这个短信之后呢，第一次都会反应到这可能是个骗子， 嗯， 然后会打电话核实一下，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给任何人汇款之前都要核实。但是呢，现在这种利用房东的身份进行诈骗的行为呢，却变得越来越隐蔽了。 嗯， 我们遇到过这么一个案例，就是房东这个骗子冒充房东呢，并没有一上来就要钱。 嗯， 他先给我们的客户发个短信，您好，我是房东，我的电话从今天开始变成这个了，以后可以跟我联系。之后就没有其他信息可以发了。那么没有提前的时候呢，往往人们会放松警惕。那么过了一段时间，那么可能通过这短信啊，这个号码啊，就是聊一些其他的问题，突然间大概隔了六七天吧，又给我们的客户发了条短信说呀，我和我爱人要出国一段时间，如果你能够一次给我半年付房租的话，我可以每月优惠500元。 嗯， 那么从北京这个房租来看，优惠500还是一个很大的力度。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租客可能就会心中一动，但是因为没有具体提汇款金额呢，他可能还会放松一段时间，不会去具体核实。那么如果再过一段时间，那么骗子就要动真格子了。 嗯， 他说好，我下月就要出国了，请你3天之内或者现在就把这个钱汇到我的这个账户上。 嗯， 哎，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和你的真正的这个租房的主人去核对，而相信了骗子的谎言，那么就会损失你的房租， 嗯， 把钱打入骗子的账户。 好，一般租客和房东联系的也少， 也少， 是吧？所以说猛丁收到一条短信说他换号了，也容易相信， 很容易相信， 是吧？ 对。 再加上呢，就是说可能正好赶上要交房租那个时间点， 对，年底年初。 嗯，这骗子反正也是广撒网呗， 没错 啊，逮着几个正好是那个节点要交房租的，那就算他啊有可能 有这个 得手。 对对对、 啊、就有可能得手。那您说的这个有被骗多少钱的呀？ 当时呢这个人是在银行被拦截下来了。 哦，被拦截了。 被拦截下来 了。 所以很幸运被拦截下来了。 他打算汇多少啊？ 大概是3万多。 3万是一年的吗？ 半年的。 半年的。 半年的房租。嗯。因为当时在银行的时候呢，银行的网点人员说，您跟对方确认了吗？说最近这个汇款人比较多啊，说我们一定要问您一下是否知道汇款人是谁。 嗯。 最好亲口核实。当时呢客户呢清醒了。打电话一核实，发现对方根本就没有换号，账号也没换，所以 其实房东的号他还是留着的。 对对对对， 嗯，是有时候呢，我们会接到一个新号码发来的短信， 没错， 说我是谁谁谁， 对， 从此我启用这个新号码。 对， 而不是用老号码给人发，说我的新号码是这个，请您汇存。 对， 对吧？如果您用老号码发的话，就比较稳妥一点。 没错， 恰恰这骗子都是用新号码嘛。 对， 所以呢，就会容易让那个租客相信。 我们建议呢，不管是新号码还是老号码，只要是让您汇款转账，那么一定要打电话亲口确认。 嗯， 因为我们也不能排除对方的手机丢失， 对呀， 被骗子利用。 是，对方手机丢了，马上骗子发一条这样的短信。可能骗子还有好多条类似的短信发给他的朋友 发 或者是通讯录里的人，是吧？ 对对对。 好，那这算是拦截住了。 拦截住了，对。 太好了，但有没拦截住的？ 有没拦截住的。 所以你看啊，本来是想省点钱，最后呢是交了更大的学费。 没错， 更多的学费。其实这个呢，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啊，因为外来人口比较多嘛。 对。 或者是说大家跨城市就业啊，跨区域就业这种几率还是比较高。所以说案发的这种概率就会比小城市要多。 多一些。 因为咱们北京的这种房屋租赁的量也比较的大啊。好，这是一个啊，提醒各位租客朋友要注意，当然房东也得注意，要不然的话，租客钱都被骗了，谁给你交房租啊？ 对对对。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节目的名称，财富大搜索五个字啊。如果有关于这个电信诈骗的一些问题啊，您也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跟我们来交流和互动啊。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有非常多的案例哈，来跟大家讲述电信诈骗的一些伎俩，当然还有这个防骗的一些手段啊，包括员工啊，银行的这种员工，以及包括我们个人啊，消费者、投资者。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个就是谎报军情，是吧？ 没错， 谎报军情，骗取大家的信任，继而把钱给骗走。 对，我想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收到过这样的短信，这样或这样的电话啊，您好。请问您是某某某小朋友的家长吗？我们是某某某机构。 收到过。 对。 今天六一儿童，明天六一儿童节，我估计这两天大家会收到很多这样的信息。 对。但是呢，如果对方说，您好，您是某某某小朋友家长吗？我是120急救中心。 嗯。 您可能心里会咯噔的一下。 就不会挂了。 对，遇到危险了。遇到过这样的诈骗行为。 嗯。 就是诈骗分子冒充医务人员。给这个孩子的家长打电话，说您的孩子在放学的路上被车撞了，现在正在急救中心进行抢救。家长呢很着急，说您马上要给我汇抢救费过来，否则我们无法保证救治过程。当家长问这个所谓的急救人员说我怎么汇钱的时候，他说这个您跟他班主任说，别跟我说，就把电话给到旁边的一个人了。这个人说我是班主任，说现在孩子是我给送到医院的，说您赶紧汇钱过来，大概需要20000的抢救资金。那么这个时候往往家长就会慌了。我们遇到这个案例是一个真实的，而且是被诈骗成功的。当时呢，这个孩子的父母不在国内，是跟奶奶生活，所以奶奶60多岁，一听到这个电话马上就慌了。 老人家最容易 对 相信这个，因为跟宝宝 对、 直接相关。 当时老人跟我们描述啊，说我接到这个电话，我当时都快坐在地上了。我就赶紧翻箱倒柜找我的存折跟我的卡。 那时候已经没有太多这个理性的意思， 没有任何防范 的思考的意识， 没有任何防范，就一心想着孙子的安危， 孩子又不在身边。 对，老人呢拿着卡就到了银行，就把钱打到了那个账户里。当时是通过 ATM 转账转的、 旁边还没人， 没有人转的。 老人家会操作 ATM 机。 当时老人家跟我们描述说，我当时操作了3次，终于把密码输对了，把钱转出去了。 也紧张，那 很紧张，很紧张 了。 对，但是老人钱转出去之后马上老人就清醒了。 转出去就清醒。 对，因为我们发现啊，往往是过程中啊都是当局者迷，而这钱一旦汇出去，受害方马上会有一个清醒的过程。 这种心理也很值得我们研究、 很值得我们研究。 对， 当时老人呢就赶紧去找银行人员咨询，然后 银行人说你可能遇到电信诈骗了。 那以后 ATM 机边上最好站一柜员。 实际上呢，所有的 ATM 机边上都是，就是所有的自助设备区啊，都有人在巡视。但是这个老人的汇款时间是4:59，因为银行是5点下班。 嗯， 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时间段，因为他几乎就见不到银行的专业人员了。 嗯，骗了多少钱？ 2万， 就是2万， 2万元整。 嗯，那时候还没有开通那个， 还没有那个24小时收回的这个权限。 对， 这个、 给这个不是自己的账号汇款， 对， 叫24小时之后才到账这功能，那时候还没开通 。对，其实仅差一个月。 就差一个月。 对， 嗯，那这种汇过去，对方马上就取， 马上就取。 嗯，那他是怎么个取法？ 其实对方的那张卡、啊、本身也应该是签过银行的电子银行系统。 嗯， 那么只要钱一到账，马上通过电子银行就把钱转到了其他的账户。 嗯， 也可能是跨行转，也可能是转到国外，都有可能。 嗯， 但是您汇款那张账户基本就没有余额了。 哦，就是他马上会把钱转走。 对，因为他防止客户报警完之后来银行冻结。 嗯，所以就是他那个速度可能会比你去报警的这个时间要快得多。 对， 是吧？基本上就是可以这么理解，钱转走马上钱就 没 有了。 没错， 是吧？你后面的事情都没有办法挽回钱的损失了。 没办法。 嗯，所以这孩子真的是把我们这个提醒前置啊，因为一谈到孩子，确实别说老人家，大人也容易懵， 没错， 是吧？那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咱们这话虽然说了，也可能在如果大家遇到这种实际情况的时候，用处啊能打，能有多大，我也不好说。但是我们也得提醒，对吧？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你甭管给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多打几个电话。啊，问问他们我该怎么办，也不影响，不影响。 其实呢，医院很少说打电话让患者直接汇款的， 是 他都会把患者这个家属啊叫到医院，当场交代病情，告诉他几种方案，需要怎么付款，用不用付这么多款，而不会一个电话。 对，医院一般都是要你亲自去送钱， 没错， 是吧？ 对， 哎。这是一个，我们知道这个医院的这个工作流程。另外呢，就是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你多给几个人打电话， 核实 啊、这样的话呢，大家一问呢、啊，一聊啊，可能你自己也就明白过来， 没错， 也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了哈、啊。 没错。 好，那这是几个哈、啊、比较常见的这种电信诈骗的案例。我们也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也得请今天的嘉宾哈、啊，吴先生跟大伙儿来聊一聊银行员工他们。一般是怎么来处理这种电信诈骗的？他们是不是也要接受相关的专业的培训，以防止更多的这种诈骗得手啊？此外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哪些银行正规的业务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啊，以达到这个电信诈骗的目的。此外呢，还要聊一聊有哪些电信诈骗的新伎俩，特别是这个喜欢海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哈、啊。海淘本身没有错，但是呢，如果骗子瞄上您的话，那有可能您的钱财就不保。好，朋友们，稍后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 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防范电信诈骗的相关话题。我们的嘉宾是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经理吴彦生。吴经理您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下面我特别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哈，都接受点什么样的培训来防范储户的钱被电信诈骗人员骗走。 银行呢，它的职责是守住客户的钱袋子，帮财富升值。那么面对呢，目前这个随着技术发展，电信诈骗手段的升级呢，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去防范这种诈骗手段。 嗯， 第一呢，就是开展集中培训，那么把我们能够接触到客户的一线员工集中起来，那么通过邀请上级的监管机构、同业的专家，那么结合本地区和这个本区域客户的特点啊。进行这个防诈骗大讲堂， 嗯， 那么把一些当前的案例进行通报解读。第二呢，就是我们真正的会邀请一些行外的客户，真实的客户 啊， 进行这个体验讲座。那么这些客户呢，有一些确实是受过电信诈骗的， 嗯， 还有一些呢，可能是电信诈骗的这个主要对象群体， 嗯， 那么我们通过和这些客户进行座谈呢，了解他们的诈骗过程，以及他们面对这个诈骗时候的心理状态呢，我们会让我们的员工有这种见识， 嗯， 那么遇到类似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如何应对。再有呢，就是我们结合之前掌握的这些案例和技巧，我们会印一些防诈骗的手册、海报，投放到我们各个的银行网点。 嗯， 那么客户如果路过我们的网点的话，可以随时到网点去免费领取这些防诈骗资料。 哦，那如果遇到特别固执的储户哈，他不相信员工，不相信别人的劝说，那这该怎么办？ 其实这样的客户呢，遇到诈骗之后都有这种情绪，就是很固执，因为骗子在他来银行之前已经进行了洗脑。 嗯， 那么面对这样的客户呢，首先我们要冷静判断客户是否真的遇到诈骗了，我们要仔细询问您知不知道您汇款的人是谁，跟他是否亲自联系过。那么为什么要给他汇款，问这些原因。 嗯， 特别是面对一些中老年客户的时候，因为老年客户往往被骗的已经欺骗的很深了，所以往往呢是有一种防御心理，不愿意接受银行员工的这个劝说。 嗯，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一边要问客户的这个前因后果，同时呢尽量拖延一下时间。 嗯， 那么能够和老人的家人子女联系上，那么如果实在是联系不上，我们会在觉得有高度可疑的情况下选择报警。 嗯， 可能警方一来，老人会有一个突然的惊醒。 那么之前我们遇到类似的情况啊，就是我们员工怎么劝都不行，最后我们觉得这肯定是诈骗，我们就打110报警了。 嗯， 那么警察同志一来，经过警察同志权威性的一解说，哎，老人瞬间清醒了。 嗯， 后来还给我们送来了锦旗。 哦，你们打110比我们打110应该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一样的。 好，警察来了，有的时候有人还不信呢。我看过这个相关的报道啊，警察也得说3个小时。 有， 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呢是劝阻住了哈、啊嗯，有的时候呢是当时啊、没会成、嗯，日后呢还去会，然后发现受骗了呢，他还骂人警察。真实的案例啊，人那个北京市的这个相关的公安局的人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嘛，就是说有时候还挺冤的， 是 啊，说你们当时就怎么不劝我、啊？你们是不是跟骗子一伙的？你说让人多冤的慌啊！ 像咱们之前讲过那个说家里的孙子住院了这种情况，就很难被劝阻， 嗯， 因为很着急嘛。 是是是。 但是呢，我们发现80%的诈骗情况，如果在现场能够多拖延几分钟的话、 嗯、 那么这个被诈骗的这个客户往往他的思想会有一个变化， 嗯， 那么逐步会意识到自己被诈骗了。 嗯，那时候时间也是金钱啊。 对，时间就是金钱。 这骗子也是，我估计那个时候玩的也是心跳， 没错， 也很紧张，是不是都到最后这个关卡上了哈。好，那其实呢就是说，如果咱们拿不准的话，在最后一个环节啊，也可以把这事儿啊跟银行的人员说一下。 嗯 啊，因为你想啊，你就算要汇，你告诉人家， 对， 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对不 对, 对？ 当然，有的时候呢，骗子会说啊，你不要跟别人说啊，你这个账户涉嫌洗钱啊， 哎、对对对， 这个上次我们说过了，你要再说的话，你就把你带走啊， 对， 那就等等这种，所以可能也有些时候呢，会抓住这些储户的一些心理哈、嗯，对。但是如果是碰到我们刚才所说这种情况的话，你不妨跟人说一说， 没错， 是吧？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解决的办法，或许人家也能帮到你啊。那当然银行里面自己也有一些这个业务啊，办理业务的一些机器会不会被骗子所利用、 嗯、 我们应该如何来区分？ 现在呢各家银行都在努力的查找自己机具中可能存在的瑕疵， 嗯， 那么可以被骗子利用的机会可能可以说越来越少。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提示一下啊，就是在一些边远地区，因为有一些自助设备呢它是离行式的。 什么叫离行、啊、 所谓离行式呢，就是自助设备不和银行网点放在一起 啊、 哦。那么它有可能放在一个大商厦的门口， 嗯， 也可能独立修一个自助设备间，里边放2-3台机器， 嗯， 那么这种设备间呢有可能被骗子利用。就是有些这个骗子呢他会打印一张所谓银行发出的通告，说本机具故障，那么请把钱通过本机具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 嗯， 哎，下面还会留一个骗子的电话作为银行的客服电话。 嗯， 那么如果客户不太熟悉骗子的伎俩，那么真的拨通了电话， 嗯， 那么就会遇到诈骗。 哦，这个为什么是在远郊区县多一点？ 因为呢，远郊区县呢，可能银行考虑到成本问题呢，银行网点设的不那么多。 嗯， 同时为了方便呢，就设一些这个非跟银行网点绑定在一起的这个自助机具， 嗯， 虽然银行呢也会安排人员定期巡视，但是总有时间差， 嗯， 那么在两次巡视之间有可能被骗子利用， 嗯， 而远郊区县呢，因为可能金融知识普及的不那么深入，那么也可能当地的这个广大客户不太了解骗子的一些伎俩， 嗯， 就容易上当受骗。 好，这是在这个 ATM 机那个上面做一些手脚啊， 对， 还有什么样的手段，就是让客户误以为是银行在跟我联系 啊。每家银行呢一般都会开通这种短信提示服务， 对， 比如说建行是9533，工行是9588，那么这些都是银行的官方客服号码。那么现在的骗子手段也很高明，他会利用一些改号软件，那么以95533或者9588这种官方客服的号码形式发出诈骗短信， 嗯， 那么这个就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嗯， 如果在伴随着短信发出一些链接，让客户错误的点击了，那么一是有可能植入木马病毒， 嗯， 二是有可能把客户直接带入钓鱼网站。 哦，建行发一条短信：“您好，我改号了，9588。” 这不会啊， 这应该不会。 这他不会改号，他就用的就是建行的这个号。 对， 是吧？ 对， 或者说工行或者中行或者招行等等， 他呀， 就那个客服号发来的。 对对对，他可能的那个客服号前后呢各加一个空格。 哦， 但是您是肉眼看不出来空格。 看不出来。 对 啊，有这种软件。 对对对， 或者是什么伪基站？ 伪基站现在被打击的已经，就是基本消失了。 嗯， 但是这种改号软件呢，现在还在存在。 嗯，那也有可能人家会死灰复燃呀，是吧？那个或者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有可能。 咱们得防范。 对 吧？ 得防范。 那是内容是什么呢？ 一般来说呢，银行绝不会通过短信发链接给客户，所以如果客户收到了，既是银行的官方网站的号码又带链接的短信，就要打一个问号。 嗯。 另外呢，就是当我们收到这种银行短信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一看短信里边是否涉及了让我们发生资金变动的交易，比如说提示你转账。提示你这个欠款，银行可能是不会通过这种形式进行发放的。如果收到这种短信，就要考虑一下是否遇到诈骗了。 您的信用卡逾期，赶快点击这个链接还款吧。 嗯，银行不会发这种短信的。 嗯，会让你直接去还款的。 对对对， 是吧？ 最多提示你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还款。 嗯，是。但这个呢，就是迷惑性很高啊，因为你不知道它底下编的是什么内容。 对， 那。不放心的话，万一是真的银行发的信息，我们该怎么办呢？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打银行的客服电话，或者到银行的网点去现场询问。 嗯，打客服还别回拨，直接是吧？查了之后，在网上搜索之后， 对， 再打那个客服号，可能更稳妥一点啊。是，其实刚才所说的这个呢，就会让一些不知情的客户啊误以为啊银行真的把我的账户怎么怎么地了， 对， 然后呢又上钩了，可能后面的这种伎俩啊就有可能是骗取你的这个账号信息、密码信息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信息哈。 对， 其实这个骗术还是层出不穷的哈，大家也不要觉得呢我不会被骗，其实根据。我们嘉宾吴先生的工作经验啊，被骗的这种高学历的年轻人的数量是不少的， 不在少数， 不在少数。嗯，所以老年群体呢，只是骗子瞄准的一个群体。 对， 嗯，在我们上节目之前呢，吴先生还跟我说了一个他们邻居被骗的案例 啊，是的， 是一位老师， 老师，教师。 你看，老师，大家认为应该是这个高知人群呢， 对， 防范意识都比较强啊，对吧？但是依然被骗，您跟我们说说。 所有的骗术都是针对人性的弱点。 嗯， 那么我所遇到的这个针对老师的诈骗呢，是骗子化妆成了老师多年前的毕业生。 哦， 这个老师呢，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您是某某老师吗？ 嗯， 老师我是啊。那您听出我是谁来了吗？ 嗯， 我是您学生啊。作为教书育人一辈子的教师，他可能这一辈子得教了几千名学生。 嗯， 他怎么可能突然间听声音就判断出来呢？ 嗯， 老师就会使劲的回忆。那么骗子就说：“您好好听听我是谁。” 嗯， 您好好想想。那么这个时候，只要老师说出任何一个学生的名字，他都会承认。承认完了之后呢，他就会在电话中呢跟老师拉关系，说我要去看您啊，说我现在在路上了，您还在哪哪哪住吗？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老师住在哪儿。 嗯， 那么他老师会在他的引导下一步一步泄露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 嗯， 最后骗子当发现和老师沟通比较熟了之后， 嗯， 就会露出这种诈骗的手段了。他说：“哎呀，现在我在高速公路上。”剐蹭了， 嗯， 现在需要给人家赔6000也好，5000也好，开始向老师要钱了， 嗯， 那么这种手段呢，在之前是经常遇到的，但是后来呢，随着金融知识的普及，诈骗成功率降低了，后来呢，骗子就改变了另外一种形式， 嗯， 他真的是上门敲老师的门， 嗯， 给老师买水果， 嗯， 跟老师说我是您之前多少年前的学生， 嗯。 老师呢回忆不起来又无法拒绝，只能是当真的自己学生怎么聊，聊着聊着这个学生突然间接到电话说有朋友在半道出事了，交通事故也好，跟人发生这个矛盾也好，需要赔钱，当时这个老师好像是赔了3000块钱， 他拿了3000元现金，当场就给了自己这个所谓的学生。这个学生还千恩万谢，说我打完电话马上回来。 嗯， 之后就一去不复返了。 啊，这现场给钱那就拦不住了， 拦不住了。 嗯。所以你说这个老师也是一片好心， 一片好心， 而且呢，老师跟学生的情谊哈， 对， 那非常深，是吧？ 对， 学生还来看我， 对， 老师觉得那当年的付出没有白费， 没错。 但是没想到哈，钻入了圈套。那以后老师都不让学生来看也不行，老师记不住学生这事儿吧，那也是很正常的。教那么多学生，那这该怎么防范呀？ 我认为呢，不管这学生是多少年以前的。都不会多年不登门拜访 来要钱， 对，突然登门就要钱。 嗯，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建议不要轻易给钱。 嗯，对，另外我觉得就是也不要轻易的就说出自己的住址，这个也很重要，万一学生还有点什么歹念， 对， 可怎么办啊？ 对， 对吧？ 对， 特别是您记不起这个学生的前提下哈， 对， 那么如果人家要到你家里来的话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还得是慎重，最好家里还要有人，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这种， 对对对， 老师是吧？退休老师， 对， 嗯，那您那个邻居最后就被骗了， 被骗了3000元现金， 3000块钱，嗯，其实这种现象啊，也发生在一些可能其他的一些职业， 嗯， 对吧？比如说，嗯，我也接到过啊，你是那谁谁谁吗？啊啊，我说对啊。我跟他唠了十分钟、嗯、对对啊、嗯、我妈妈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 嗯， 当时我妈还信了，她第二天又来了一个电话，后来我妈就琢磨出来，想了一晚上啊，想了一晚上，以为她要来看我妈妈，后来我妈怎么也想不起来有这么一个熟人呢，后来第二天她再来带电话的时候呢，就反应过来了，嗯，所以啊，还是提醒大家啊，如果有这样的事儿的话啊，一定啊，一定切记不要谈钱， 没错。 当然，这个骗术也是在翻新，也是在层出不穷的哈，骗着更多不知道这些骗术的一些善良的朋友。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海外代购啊，海外代购。那这个呢，一般大家可能关心的是不是真货啊，真假的问题。但是现在您也得看看是不是掉进了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圈套。嗯，我们请吴先生介绍一下这块。 嗯，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冒充海外代购， 嗯， 冒充低价出售海关罚没物品啊， 嗯， 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直接通过短信发链接 啊， 说您好，我是北京海关或者我是某某地海关，我这里罚没了一批进口奶粉， 嗯， 优质，价格只是国内的一半。 嗯， 那么如果想购买，点击我这个链接。 嗯， 那么第二种形式。就是通过网上的聊天软件，可以是 QQ， 也可能是微信群。 嗯， 那么先聊了之后呢，他通过这个聊天软件给你发链接。 嗯， 那么点进去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上面有琳琅满目的产品啊， 嗯， 而且价格非常优惠。当你点完之后呢，他会提示你输账号、输密码。那么这种手段，它是为了骗你账户的这个账号和密码。其实你输进去之后，那边是以数字形式呈现的，而不是以这个加密形式传输的。 嗯， 另外一种呢，就是直接给你提供支付宝账户，说你给我汇款吧， 嗯， 或者给你一账号给我转账吧， 嗯， 哎，如果这时候我们的这个受害者， 嗯， 那么跟在之前的聊天过程中被充分的洗脑了，已经充分相信骗子的产品是真货了， 嗯， 真的汇了款，那么这笔钱就回不来了。 哦，这个吴先生也遇到过 啊，遇到过， 身边也有人被骗， 身边有人被骗到过 啊，是买什么呀？ 是奶粉， 买 奶 粉， 就是奶粉。 哎呀，这当爹当妈的也不容易，想省点钱，是吧？ 都为了给孩子吃最好的奶粉。 嗯 嗯， 结果孩子奶粉吃不上了， 啊，多花了一半钱 啊，打几折呀？打五折， 打五折，半价嘛，半价销售， 啊， 等于他汇了1200多元。 嗯， 也是汇完之后发现，哎呀，这是假的。 嗯，其实这个买奶粉啊，如果能便宜一点，确实能够一下子调动起父母的这个敏感的神经。 对 啊，这当爸妈的都知道养一孩子的开销很多。 对， 所以说大家会做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啊，就是囤货。 没错， 囤奶粉啊，囤尿不湿啊， 囤这个那个是吧，只要有优惠措施啊、那么大家都会非常慷慨。 但是实际上呢，所有产品的价格都是有底线的， 嗯， 不可能国外卖一个价格国内只有半价，这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海关罚没吗？还给你一个能信任他的理由。 而海关呢也根本不会通过短信来告诉广大客户说我要罚没产品需要卖、这个不可能。 对，这锅让海关背了。 对，这不可能的。 好，马上就要到世界杯了。 嗯， 我大胆的预测，一定会有骗子在打世界杯的主意，啊， 应该有这样的骗子， 对吧？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手段，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可以大胆的预测和提醒一下大家？啊，您觉得有可能哪些电信诈骗的手段和电信世界杯连在一起？ 我觉得呢，中奖类的信息通知可能和世界杯关联，因为世界杯我们往往有这种有奖竞猜，猜哪支队伍获胜。那么这时候呢，骗子就可能利用短信给我们发来，恭喜您在某某某预测中获胜。那么您中了我们的一等奖或者特等奖，会给您许一个丰厚的奖金。但是您要看后面啊，凡是想领这个奖金的话，先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不交税是无法得到奖金的。而一旦您把这个税交出去，通过汇款也好，通过转账也好，估计他也就不再跟您联系了。 就是预测结果，然后中大奖， 对， 然后呢让你交税， 交税。 这是一种。还会有什么呢？我觉得还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现在大家都是在网上看世界杯，对吧？或者手机看世界杯，弄一个假网站是吧，可以在我们这儿看世界杯，同时呢就像你说的，也可以参与一些什么这个竞猜的活动， 对， 是吧？2块钱一次，然后让你输入银行卡号什么的，把那真实的银行卡号这个和密码就盗走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有啊。 骗子呢有可能会利用世界杯呢设一些这个所谓的境外博彩网站，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钓鱼网站。 对， 那么当你在上面注册个人信息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一些秘密和隐私直接提供给了骗子。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当时2014年的时候，巴西搞世界杯啊，有一些游客去参加这个世界杯现场的一些活动，然后就收到短信了，说送给参加这个世界杯活动的粉丝们啊，你可以点击链接抽奖什么的，或者赠送这那个的什么的，然后那些外国游客不就点了吗？点了之后就那啥了， 对， 上当受骗了。 实际上还是说，就是手机上短信也好，微信也好发的链接，尽量不点。 对，就是它这些形式可能还是这些主流，还没有开发出更进一步的形式来，是吧？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提醒。那如果说哈，在世界杯期间真的有这样的一些新的伎俩出现，我们的节目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介绍哈，第一时间跟大家来介绍。好，这是这个电信诈骗的一些新的伎俩。还有就是海外消费，海外消费，然后呢告诉您啊，你是不是消费了多少多少钱。我说没有啊，没有啊。好，那问题来了啊，这事儿你也遇到过。 遇到过，其实这是一个都已经变成网络的笑话了。说有人接到一个电话，说您是否在海外消费了8万多美元呢？如果这时候你突然间发现我根本没出过国呀，那么你马上就会坠入骗子的圈套，因为骗子会以这8万美元为诱饵，一步一步的把你拖入这个被骗的陷阱。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出过国，而又欠了8万美元的海外消费的账，你一定会追究为什么呀？那么骗子就会说，你的账户要么就是被盗了，要么就是被涉嫌其他的这个违法行为。那么一步一步的让你把钱要么转到安全账户，要么汇到他指定的这个管理账户。 那这种卡一般是储蓄卡、借记卡，还是信用卡呢？ 借记卡的情况比较多，因为借记卡里边确实有钱的，一旦汇出去也很难追回来。 好，就是说你的借记卡在海外消费了几万美元这种。 对对对。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你最好就是说没错，是我消费的。 那万一我的卡真的被盗了呢？ 如果卡真的被盗刷了，那么首先呢你需要跟公安机关报备。 那么同时呢再向银行这个陈述自己的失窃过程。 嗯， 往往呢如果卡被盗刷呢，它是因为你的卡在手里拿着没有丢失， 嗯， 而在其他的境外被消费了。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银行会有一个核实的过程。 嗯， 哎， 那正确报案的这个流程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先打110， 嗯， 证实这个违法行为存在。 嗯， 同时呢向银行报案，跟银行说我为卡存在盗刷行为，那么请银行给你核实。 嗯， 其实有些时候呢不是被盗刷，而是客户自己花钱忘了 忘了也有这种情况。 有这种情况， 然后闹的是惊天动地。 对，最后打出明细来一想，哦，是自己买了件衣服还是买了双皮鞋。 那这个买件衣服买双皮鞋这个不是当时就会收到信息吗？还是过一段时间才收到？ 有的是过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有时候海外的他那个信号不通， 嗯， 或者是呢就是客户根本就没有开通短信提示，这是都存在的现象。 嗯，最后一查啊，说我怎么 消费 这么多钱， 哎呀，一打，哦，是买了。 嗯，好，但如果说确实没买的话呢，又担心是被人复制了我的卡或者是了解到我的信息的话，那么报警要不要警察上门来看一看？ 其实只要是跟那个派出所报完警之后取得报警回执， 嗯， 就可以， 就是现场去派出所， 对，报警回执就可以。 嗯，这个时候再跟银行说， 银行进行核实，银行会帮你有一个全套的这个盗刷流程。 嗯，好，这是这个海外消费，你看马上不就要到这个端午小长假了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消费的高峰啊。那么再过一段时间，会不会收到这样的短信啊？大家自己要提高警惕。 对， 嗯，好。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房租的这个问题哈，这个可能也有时间点哈。还有哪些这个冒充某种人员或者是用某些手段来实施电信诈骗的新伎俩？ 其实呢我们主要要提示客户啊，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信息， 嗯， 包括我们在各个场合可能涉及自己信息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多个心眼儿。 嗯， 比如说啊，我们买卖房屋，我们可能会复印一些身份证件， 嗯， 一些房产证件，那么里边可能会存在个人信息， 嗯， 那么这些材料在使用完之后呢，一定要用碎纸机销毁，简单的撕扯几下是可以被复制，可以被复原的， 嗯，拼出来， 对，那么就可能由这个骗子冒充中介人员， 嗯， 冒充这个房屋过户机构，进行行骗。 哦，特别是买卖房子的时候。 买卖房子的时候。 因为你那些信息户口本上都有嘛。 对啊。 他一说出来你说是吧？ 对。 一说你卖房买房你说是。 对。 那接下来你可能被骗的这个几率 风险就会提高。 提高。 而且呢户口本上往往存在这一家的亲属关系。 嗯。 父子关系夫妻关系都有可能。 这也是真实发生的案例。 这是潜在的一个风险。 哦。 我们也是提示广大客户。 嗯。好。那这个也提醒一些经办机构的人员是吧？ 对， 就客户的信息你也得保留好， 保护隐私。 是包括这个中介，我觉得啊他那可能有很多咱们这个买卖房屋的这个客户的个人资料嘛。 对对对 对，不要只考虑着佣金，还得考虑到就是客户的信息的安全性。 没错，信息安全。 对，但是呢可能也有人说了哈，我这信息不知道被泄露了几百回了啊，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呗。 没错， 嗯，就是对方不管是第一次啊、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啊，总会露出马脚，总会露出他的真面目，就是要您把钱转到某个地方。 没错， 嗯，一旦谈到钱啊，我们就要说到一句老话了，就是不转账不汇款。 对，慎之又慎。 谢谢今天啊吴彦生先生今天的细心的讲解啊，您呢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案例哈，回头有机会我们继续来聊啊。不希望这些案例是由我们今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所贡献的啊，真心的不希望。那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节目有益的话呢，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朋友们，明天再见。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